PodSafe 音乐特区第206集。各位你哋好，又系 Pod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今个礼拜六个组合 ：Linda Hossa、Smiling Cynic、Ken Curlin、Symphonica Electronique、CB、Alex C 一齐尽在 PodSafe 音乐特区。 各位好啊，冇听到瞓着咧。头先啱播嘅系 Linda Hoser 所演奏嘅德贝西嘅月光曲。咁点讲咧？早排播过个有声版，咁跟住今次就播个冇声版啦，冇人声版啦。咁又系嗰句呢啲 classic 咧。就百听不厌嘅，所以点都会拣俾大家听噶啦。咁anyway， 今个礼拜其实上个礼拜又冇做啊，真系十分之唔好意思。咁原因算啦，都系成日都系忙同埋忙嘅啫。咁今个礼拜咧就唔知道做乜嘢啦，一起手拣拣啲歌咧，一路拣落去，只只都系 instrumental 嚟嘅。咁冚唪唥都系啲纯音乐嘅作品啦。咁啊，所以应该都有一点特别嘅感觉嘅，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啦。咁跟住会播嘅系一首爵士乐嘅乐曲，系 Smiling Cynic 嘅 It's a Jazz Thing， 希望大家中意。 啱听过嘅 Ken Curlin 嘅 Peace for Our Children， 咁一首电子味，其实有啲重嘅，即系 strong on synthesizer 我会话，嘅一首歌曲啦。咁 well， 点讲咧？呢排嘅其实系即系正如我早排有讲过下嘅，就话个动力系弱咗啊，即系做节目嘅动力弱咗。某程度上觉得好似唔知啊，嗱，我未至于会咁嘅情况，但系我会慢慢隐隐觉得就好似做同唔做其实有少少冇乜关系嘅咁嘅感觉啦。咁但系当然我知道其实仍然有听众系会继续听咁。所以做就一定要继续做嘅，咁但系咧，好老实讲啊，但系都系嗰句啦，唔该讲两句嘢俾我听啊，即系俾啲 feedback 我都好，咩 feedback 都好啦，闹都冇问题嘅。嗰啲先至系我会继续做落去嘅动力咯。纯粹系话自己满足自己，老实讲我都满足咗自己五年啦，吓咁唔系话咁样会系一个停落嚟嘅动机，但係 well， 俾啲支持我好冇 ？OK， 咁 anyway， 跟住会播嘅一首歌係Symphonica Electronic 嘅Quasar， 咁都係呢首反而出奇嘅，佢哋个名有少少 electronic 嗰边咁样感觉，但係实际上佢出嚟嘅感觉好 classical 嘅 feel 嘅，咁希望大家鍾意呀。 啱听过嘅系 CB 嘅 I'm on the countryside， 一首乡土气息好重嘅作品啦。咁跟住想播一首歌咧，其实我唔应该播嘅，但系咧播咗先算。咁系一首 mashup 嚟嘅，所以 mashup 其实即系将一啲歌唔关系嘅歌，将两首歌嘅某一啲 feature 攞出嚟，又跟住砌成另外一首歌啊。咁呢啲你听都听到九成系即系未经授权啦。咁所以其实唔系正途嘢嚟嘅。咁但系有时喺 mashup 嗰边都有啲相当有趣嘅 situation 会出到嚟嘅。咁呢一首歌系一个好嘅例子。咁系 Alex C 嘅 Chill It Out。咁你听得到系咩嚟嘅话咧，我话你叻。咁但系如果你听唔到嘅话咧，你用翻呢个名字，用翻个 artist 嘅名字去揾翻咧，我谂你应该会揾到原本个 source 嘅。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啊！觉得如何啊？希望大家中意啦。咁今个礼拜嘅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咁就下星期就圣诞月开锣，咁当然就系圣诞歌啦。咁当然亦都有其他歌啦。咁今个礼拜一定会翻嚟噶啦。OK， 我唔会即系圣诞月，我系唔会走鸡嘅，一定会做嘅。咁所以希望啊 stay tuned 啦。咁 as usual， 除咗最尾嗰只歌，所有歌曲都系由呢个 Music Ellie 提供嘅。佢哋嘅 website 系 music.mivio.com， 我嘅 website 系 psmsl.com， 我嘅 email 系 psmsl@gmail.com。其他有关 social media 嘅资料去 about.me/felixwang 嗰度揾就 OK 噶啦。咁 OK， 下星期再见，拜拜。